醒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无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爱快行曲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停下了天空，回来看江州。你说你不懂，每个在这时间上。我想看了沉默，回了很冲动。就算他是做错，也只是发错。在一起走，分开也走，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为你的好，为你承受，这样子够得足够，再爱过又再有。为了你们离手，飘在时间，轻轻地把它放到变成永远。全部都怪你，你不用太多失眠。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首表达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我曾经试着眼泪能不能留在雨天，等如果你快自信的拼着勇气要终点。一天吃的甜品回来很讲究，在这时牵手，我塞干了沉默，回来很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也走，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你的好，我的承受，这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才有。时间轻轻地打在拥抱变成永远，全部都怪你，你不用太多失眠。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首表达时间，把故事读到最后才说再见。自己撕着眼泪能不能留在雨天，如果你快自信地拼了勇气 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蔡依林演绎的一首叫做《让爱传出去》。爱情不是藏着掖着的，是一个需要大声说出来的事情。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 感觉，爱是我们小小心愿，希望你应该快乐永远。爱是仰着头的喜悦，爱是说不出的感谢，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说是何时不在乎考验，让爱传出去，它像阳光温暖我和你，不管有多遥远，总有到的那一天，让爱扯出去，那千帆漫漫人生路，有你祝福，也有过不去的苦。 叫做瘦瘦的，来自梁静茹的演绎。歌词表达了幸福也许不需要特别的奢求，我们的心都是瘦瘦的，也只有瘦瘦的人才能够知足，才能够快乐。曲调轻松活泼，但是很有哲理。尤其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蛋糕，宁愿一小口很小口的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这句话有太多的思想要呈现，意味深长。 在童话很远的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个辛苦，可是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

小孩，是我们记在这里的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想不掉就表达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放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很缺乏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让我少给的安排了办法？听了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帮我澄清？你的歉意和周围扰攘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加自我相恋。我精彩，你发呆，在我心里暗夜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相爱 ，You are girl， my girl， my fire，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见你抬手，要我如何才能轻松面对？ 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放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潇潇，潇潇她的演技很好，她的外形呢和战神里面的原漫画里的沙织很像，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潇潇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傻大姐，她而且具有非常棒的一个明星特质。接下来听到潇潇的忽略。 你哭了吗？像我一样累了吗？坚持好久却要放下，无力逞强只剩害怕，你累了吗？像我一样哭了吗？爱情只剩下流浪，流浪却没有方向，我只想说我们需要一个借口，我只想说借口里有你和我的寂寞就已经足够，不能分辨错的是非，没有谁进谁该退，不能一切都怪就是忽略，只会逃给人，不能接受听你告别，微笑装作听不见，闭上眼只能假装天黑。 想说，我们需要一个借口。我只想说，借口里有你和我的寂寞就已经足够，不能分辨错对是非，没有谁进谁该退，不能把一切都怪就是不愿，只会逃得更远。不能接受听你告别，微笑装作听不见，闭上眼就能假装天黑。不能分辨错的是非，没有谁进谁该退，爱的喜悦拼命去追，最后却困在这一圈。不能接受听你改变，微笑装作听不见，闭上眼就能假装天黑。只能闭上眼假装天黑。 沙宝亮和黄渤一起对男人大吐苦水，歌词吐槽，曲调也是欢快诙谐，和沙宝亮以往的这个风格啊特别的不一样，完全颠覆了一直给歌迷留下那种深情款款的印象，不过呢也显得更为的亲民。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沙宝亮和黄渤的男人好难。 男人就原谅他不浪漫，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廊坊晴，34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22度，近邻天津晴，34度到2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分享一点防止喝醉和解酒的办法。

音时间都会由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当年的双旗夺面轰动了整个娱乐圈，梁咏琪也因此背上了骂名，但是为了这段感情也无怨无悔，谁不知不顾一切的追寻爱的结果却是七年感情的终结。在这段感情里面的付出和委屈外人无法体会，但是如果你听了原来爱情这么深，相信会明白这个高妹在爱情里面的心酸。 我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只一般莫名其妙哭一场，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也与你无关，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日夜无光，忙得不知所以然，找朋友交谈，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原来再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转世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正荡漾。我日月无光，忙得不知所以然，是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淡乱，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你所谓悲伤，直到学会抵抗。原来爱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这样峰回路转，泪水明明不模样，瞎了眼还要再爱一番，有一天终于把完思念的一场战，回过头再看一看，原来爱情啊还会不会这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这个是翻唱的挪威歌手林马莲1999年3月由百代唱片发行的专辑 Playing My Game 当中的歌，林夕作词，维京唱片发行于2000年的1月18号，收录在了林忆莲的林忆莲这张专辑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怕我会爱上了这条路，谁在跟着我

阿牛有一首歌天天天天说爱你，当年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是一个很羞涩的年代，不会用感情去直接的表达爱这个东西，不好意思说出来，即便是会去说 I love you 也不会去说我爱你，于是呢就会用到其他国家的语言去说我爱你的一个主题歌曲，所以呢阿牛他决定教大家说马来西亚的我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突然问我爱你到底怎么说，那古井大坝的梦起落过天天的天气，天天盼呀盼呀不到一场雨，我也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那古井大坝的梦，那古井大坝的梦，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是时时刻刻你就在我心底，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把自己打发的这雨你带着天气，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一年心贴在一起，是我的你记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秋天冬天下雨或天晴，简讯给你，吉隆坡终于下了一场雨，我还是盼呀盼呀却见不到你，啊古井大坝的梦，啊古井大坝的梦。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逃避他们，忘记他们，你越早度过这一关越早对自己说是的，事情已经发生，我无能为力，越早能够开始自己的生活。 你如果佛手可以你的左手 Boys getting high on the girls even more so Wave your hands if you're not with a man Can I take it? Yes you can! I got, you got, we got everybody I've got the gift, gonna stick it in the gold It's time to move your body Never long back in business Get up, get with this Every girl, every man Houston, New York, Miami Bound and choking your freedom You need permission to live I don't wanna rock, DJ But you're making me feel so nice Is it gonna stop?

24号燕郊镇乘势而上，向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发起猛攻。西柳村西南一处成片违法建筑被实施强制拆除。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燕郊镇此次拆违行动由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带队，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一同督战，组织燕郊高新区、燕郊镇国土公安、消防、建设、安监、卫计、公证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强制拆除位于西柳村西南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随着液压剪、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的协同作业，违法用地上的大型钢结构厂房和办公楼等建筑物被一一拆除。当日下午，燕郊镇拆违行动一鼓作气，对位于尹家沟发盖子村段的一处成片违建钢结构厂房进行了集中拆除。25号，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由市委副书记王凤海、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带队，组织燕郊高新区、燕郊镇国土公安、消防、卫计、建设、安监、公证等部门200余人，出动大型拆除设备3台，对燕郊南外环西吴各庄路口违法建筑进行拆除。与此同时，燕郊镇还组织全镇各村等党支部书记现场观摩拆违行动，现场动员各村负责人进一步坚定拆违决心，以此次拆违行动为契机，坚决打赢拆违攻坚战。此次拆除行动位置明显，体量较大，违建拆除在燕郊范围产生了极大影响，群众拍手称快，为下一阶段违建拆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拆面子是打出打击违法用地的强大声势，而拆里子则是表明市委市政府坚决打击违法用地行为的坚强决心。26号上午，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由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带队，组织燕郊高新区、燕郊镇国土公安、消防、卫计、建设、安监、公证等多部门200余人联合执法，出动大型拆除设备2台，分为2组，分别强制拆除了新都村一家占用 4.15 耕地的违法建筑和西小屯村一家占用 4.75 耕地的违法建筑。近日，黄庄镇3村一违建户对违法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自行拆除，主动配合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镇政府、国土、供电等部门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拆除工作。此处违建是位于黄庄镇3村府前街的一处占地 1.7 亩的钢结构厂房。违建户主组织工程机械和人员对地上建筑物进行了彻底拆除。26号上午，黄庄镇对域内2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到现场督导指挥拆除工作。黄庄镇国土、供电、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现场监督拆除工作，现场出动1台液压锤进行拆除作业。2处违法建筑，一处位于西达屯村东，占地约 3.5 亩。另一处位于白溪村西南，占地约 0.8 亩。此次拆违行动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市委市政府的鲜明态度，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的坚强决心。在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强势推进的热潮中，杨庄镇从群众最不满意、最有意见的顽疾抓起，全镇发动，各职能部门动员，集中拆除镇村私搭乱建，在零补偿条件下实现拆违零上访，开创了和谐拆违的新模式。26号上午，该镇依法对镇域内11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逐一进行强制拆除。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到现场进行调度指挥，杨庄镇国土、供电、公安、综合执法等部门现场监督拆除行动。现场出动2台铲车、1台挖掘机、1台清运车进行作业，同时洒水车对现场扬尘进行抑制。拆违行动得到现场村民们的一致认可。

只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忙。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中国好声音节目当中的陈冰，相信大家都有点印象，因为他是一个美人胚子，但是他对歌曲的理解和情感的把控，还有嗓音的控制也是特别的老练的。虽然他很年轻，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歌手，前边幽静，后边呢就有冲劲，是一个非常棒的利器，震慑到所有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冰演唱的《大雨》。 天空就要下一场大雨，每个人都怕会淋湿了自己，回头的人都想快不清醒，刹那间街道已变成冷清的场景。我知道寂寞逐渐在占据，我们曾经牵手细数清晨的惊奇，慢慢消失，只剩下雨滴。我很想问那一个人，不是我被爱人杀，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要不要？假如当你想要哭了，记得要回到我的怀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部忘掉。我后跑，等待你发现我就是你唯一的依靠。睁开眼睛，你看不见你，街道是命运，成灰化作秘密，心要拥抱爱情，被爱珍惜，期待着雨水洗干净干枯的眼睛，看得见爱过痕迹。双手用力抱紧，你要不要？假如当你去分累了，别忘记回我的怀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都忘掉。只要有你就好，你会发现是我感性，为爱等到天荒地老。胸口上伤，在雨中跑呀跑，付出的只有心动，能有多少？笑我痴心也好，那爱火炽烈，熄灭不掉。我知道人只爱了一辈子就逃不掉，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要不要？觉得累了，别忘记回到我的怀抱。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全部忘掉。有你就好，等候深爱的你能够再为我把星星堆了满天，我会为爱 来自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这是他本人自己作词作曲完成的一首歌，也是王力宏的一个真实恋爱的经验分享，也是要送给他的前女友的一个结婚礼物，想借着这首歌来祝愿他得到幸福。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在

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从首播双主打摇滚力作劫后余生和爱情金曲爱情怎么了的分别推送开始，大一号的专辑呢就包含了两个不同的胡彦斌在里面，选择你喜欢的胡彦斌还是去爱胡彦斌喜欢的他，这样所有熟悉胡彦斌的人面临着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来听到新的未来。 轻轻风寒走着天来，你颗心将何时之节拍，爱绿色的未来，微笑就像深蓝的海，像飞鸟眷恋着云海，依旧的梦想和期待，爱身边的感慨，我们一起努力不留白。新的未来无所不在，这世界需要我们一起来开。新的未来无所不在，天空的独白，爱需要被爱。 又是歌手，又是演员，又是老板，在圈中有一个绝世好男人的称号，是9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他具有超高的人气，阳光健康的形象，还有张学友啊、刘德华，包括周华健、孟庭苇，并称为90年代最卖座的五大歌手。来听到的是小雪。 如果你真的爱我，让我走开，心疼你为我藏住分离的苦。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难过，为一个人走向寂寞。

走走亲戚们，踩着薄暮走向绿肥宽广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远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用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亲热登场，还有一位老船长。 叮当他的家乡是浙江嘉兴县的一个嘉善县，从一个小县城里面出来的默默无闻的小女孩，可以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一个金曲歌手都是他。他的奋斗史就好像是一部歌手的励志剧一样。接下来我们听到叮当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 全心全意。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吴桐，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黄义达的目击者，明天见，拜拜。 我记得那一天，男孩吻着女孩的脸，下着雨的捷运站前，冷冰冰马路边，看着他为他戴项链，听着你送我的音乐，我爱你的那几年，那十几岁的雨天，就刮着风的今夜，走吧，两个人能爱多远，是你让我目击爱情败了，然后感情分手的夏天，好吧，往我心中写一切，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起一切。这地平线，命运把飞所吻的脸，让我感觉有些晕眩，他侧在他左边，这一秒钟他笑得很甜，的那几年，那十几岁的雨天，就刮着风的今夜，走吧，两个人能爱多远，穿上你的毛衣穿过世界，看见那封信变成碎片，我问什么回忆最可怜，是不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想很久以前，我爱过，可是找不到永远，看着时间拿走我的纪念，爱上你又横透这种思念，谁爱过谁，谁又吻过谁的周全，于是我们目送爱的嘴脸渐渐地走远，慢慢看不见。